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光影留声。 我是作家周梅生，一段故事百种感悟，让我们在故事的海洋中追寻儿时的梦想。北京故事广播，您的故事天地。 在笑着走。